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哈。今天我们的疫情啊，这个确诊已经正式破90,000了哈。那啊，这个高峰按照罗毅军说，这个礼拜就会到了。那么啊，今天有59个人死亡啊，那这个中症136，重症55，这样到底有没有啊什么不寻常啊？那啊，今天又有这个啊儿童哈。啊那么染疫很快速就死亡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柯文哲有讲公告的10倍，哈，台北市累积会有50万，那可是呢，真正的数字是159,000，给那个有人讲一起恐呛的起定，哈，那到底他是恐呛呢，还是这个指挥中心恐呛呢？另外呢，他跟高雄他说。比赛还没开始，继续看下去。你能讲这个疫情扩展往南啊，这个扩散哈、哦。那么他也讲哦，他要小英啊，政治上常常隐晦，这样不好哦，要讲实话哦。上面有说新台湾模式，我听拢无，民共的话，那个意思就是讲中央拢咧温暖嘛，拢咧北颤嘛哦。那到底有什么东西在隐瞒，什么在北颤？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么。这个事情啊，侯友宜大概讲的也差不多。侯友宜说，他打给 CDC 拢总无路用，无数次，而且伊要爱总统出来解决问题，卖米嘞，吼、哦，哇，这话喊得非常的难听，吼、哦。那到底这个实情是他真的打电话都没有用吗？吼、哦，是讲侯友宜已经开始的算计啊。那讲到选举。因为这一次啊，这个张善政就是说，看到大家都在排队，哈、哦，快筛也排啦，什么都排，所以呢，他看不下去，他要出来选。所以啊、疫情啊，是这一次选举很大的关键。那可是桃园啊、面对朱立伦出这么招这一招哦，突袭式的，到底整合有没有困难呢？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中国啊这个据说陷入了。啊，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非常激烈的斗争，石板明夫说啊，山雨欲来的感觉。那么习近平已经被架空了哦，那完全也是因为疫情，因为一边被清零，一边被经济哈、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我们今天呢 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李委刘兆豪刘委员， 洪英哥好，大家好， 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辉哥好，大家好， 以及医师工会全联会的发言人罗俊轩医师， 洪英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康仁俊， 辉哥大家好， 好，也是资深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好，另外是国民党青年部的前主任詹维元。 洪哥好，大家平安。 好，那么等一下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教授也会加入。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今天啊，今天已经破九万了，本土病例90,331啊，死亡有59。那么台北市12,000多，新北市24,800，桃园13,800，台中7,400，台南4,700，高雄6,500。哈，那。这个疫情会怎么这个发展啊？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 本土确诊一口气暴增90,000例，死亡人数59例都再创新高，致死率也还没有趋缓迹象。 目前来讲了哈，如果以今年的来看，我们大概从一开始的0.32、0.33。好、哦，那这个致死率还是会往上走。 中重症一共新增191例，其中58例具有慢性病史，31例没有接种疫苗，超过60%80岁以上。不过又再出现儿童重症个案，3岁女童本身没有慢性病史，发病当天因为发烧咳嗽被家长带往急诊，随后出现全身抽搐，住院后发现并发脑炎状况，甚至影响到呼吸、心跳和意识。 那在检查过程中也有发现，像是肝脏、肾脏等等这些其他的一些多重器。关的一些数据都有异常，所以目前是还在加护病房当中哈进行治疗。 国内出现第3起儿童染疫并发脑炎个案，指挥中心也再点出就医警讯，包括发烧超过48小时或高烧大于39度、发冷冒冷汗、退烧后持续活动力不佳、呼吸急喘或胸闷呕吐、头痛腹痛等症状，都要赶紧看医生。但要是出现抽搐、意识不佳、呼吸困难、胸凹现象或血氧低于94%，就得赶紧送医。尤其疫情高峰还没来。更需要密切注意， 后续可能因为北中南疫情的这个 开始的期间不一样哦，所以也会有一个先后，可能到高峰之后再往下降的一个情形。对于整个染疫数的一个控制，能够不要一下子冲太多哈，对医疗量能的维护还是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现阶段最重要是防疫措施得 hold 住，针对七月口罩松绑措施还得视情况调整。 好，我想请教一下卢俊轩卢医师哈，这里受益也破10万吧，应该看起来会。 会，这个数字慢慢的可能会破10万，哎，因为现在我们除了本来的这个医院的 PCR 检验量能，还有这个社区筛检站之外，嗯，现在有很多我们说的年纪比较大的啊，65岁以上的长者， 嗯， 啊，包括说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居家隔离的状况，他所做的这个快筛阳性， 嗯， 那经由医师的一个诊治之后呢，都会立即把他确诊。 好， 所以基本上数字会往上走。 那我再请教你，因为今天的死亡59啊， 是。 那么这个中症是136，重症是55个人。 对， 那今天的轻症跟无症状平均下来还是 99.79。 对， 所以这边是占 0.21%， 这样子有什么数字是恶化的吗？ 我们关注的是在于说重症进到我们说的死亡的状况， 嗯， 这个比例也是我们要去重视的。那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整体推算出来呢，从今年1月到现在，就是这一波哈，整体上的一个 Omicron 的一个疫情，它的整体我们说死亡的比例是10%。 嗯， 好，那确实它有一点在走， 哦， 可是上次我讲它的那个天花板在哪里很清楚嘛， 嗯， 重症才有可能演进成死亡嘛， 嗯哼， 我们现在紧盯着那个数字现在没有动啊， 嗯， 它没有在动，所以我们必须要戒慎，但不用恐惧。 那有人讲说这个总病例啊，一天九万多，应该要乘以4倍到5倍，因为真正很多人其实他染疫了，他根本没有去做 PCR， 在家里面就隔离，然后就吃吃药、喝喝水，然后休息也就过了，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用两个部分来看啊，如果我们用这个比较严谨的态度来看的话，确实周边会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有快筛阳性， 嗯， 或者说他真的有无症状， 嗯， 他也不知道就感染了， 是， 那他当然不会去做 PCR 确认嘛， 嗯哼， 可是你说有没有到达说40-50万，我认为这有点言过其实啦， 哦， 因为总是在整个 30万有没有， 我刚刚那今天我来省了，嗯，我刚刚可能有不到20万了， 20万、 欸，我刚刚可能有一半了， 嗯， 因为很多是无症状嘛，他不知道嘛，那但是就是说，可是换个角度想哦，回到刚刚第一个命题，就是说， 嗯， 假设我的母数变成20万，那刚刚我说的那几个数字就改了哦，更低了哦， 嗯，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重症更少了，嗯，死亡更少了。 他之所以没有出来，是因为他不重嘛，不严重， 没有症状，所以他不会出来啊。 因为你严重，你就会被弄出来了嘛。 对，嗯，也就是说，这些人这样的一个状况，事实上呢，在这个疫情这么紧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嗯哼。 可是我一样讲是说，火烧起来你要看重点嘛，重点是我很担心就是什么，那个柱子不能倒，房屋不能倒嘛， 嗯哼， 那我看起来现在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数目， 嗯， 还有中重症它确实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 是是， 那当然对数字来说，我们深夜医生看到是后面每一个辛苦的民众， 嗯， 那我们就要去切身去扪心自问说， 嗯， 我们有没有对这些民众给予最大的帮助，及时的照护。 好，那我再请教你，这个今天死亡59个人啊，好，哦，没有完整接种疫苗啊，有41+10，41个人。 对， 奇怪，都一直讲讲这足严重诶，无主风险足大诶，好，会挑伊，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不去打哈？ 这个哦，我这个分享我自己在第一线临床的一个经验哦， 嗯， 我一直讲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民众哈，一个他把自己的比如说过去的一些药物的过敏啊哈，或是自己的体质啊，所谓慢性病的过度解读了， 嗯嗯， 他认为说，我同时有糖尿病啊，够高血压，哎，我这种多重慢性病啊，这严重了， 嗯， 这注疫苗可能会很严重了， 是 啊，可是你想一个事情哦，是说，哎，如果你连打疫苗你就担心很严重，那现在真的有病毒，你不觉得更恐怖吗？ 嗯嗯嗯。 那还有一些人是说哈，他真的是很消极，讲啊美虎啊，今天的修改啊哈，啊今天主单美虎。我觉得哈， 是 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所有民众都一样？你确诊必须要在家里不出来。 嗯， 为什么说你觉得你有染疫风险，不要出来啪啪走，不要坐大众捷运？ 哦， 因为就是要保护这些还来不及上车的啊。 嗯嗯嗯。 所以我认为所有国民其实任何时候打疫苗都不嫌晚嘞。 不啊，跟大家报告哈，因为今天有黄立明医师有说哈，囡仔上好去做，好，因为打的这个防疫的效果比没有打要好很多哈，因为没有打的风险比较高。那柯文哲市长这是长好，柯文哲市长，你4月下旬预估北市的疫情到了5月18，累计确诊 啊，打五十万。你本来攻击刚果怎么办？后来他人家骂他，他不是说哦，那我少讲了两个字叫累计，对不对？好、哦，好，那累计打五十万，五月十八，甚至于说如果严重要软性封城，结果哈、哦，现在啊时间到了，五月十八到了嘛，今天已经五月十九了嘛，哦。今天不是，今天是五月 十九， 十九对，今天五月十九。哎，朱五郎水席立刻通给呢。那有一个这个脸书叫只是赌蓝的粉专，痛批柯文哲制造恐慌，每次都说恐僵，他说根本就是叫恐呛，好、哦，恐呛市长。为什么？因为到十这个到今天呢、啊、查询台北市累计确诊159,206，哈，不是柯文哲的50万，好，来请教一下范老师。 对，他是4月26号说的，嗯，那昨天他说应该是五十万，结果昨天是12,069，嗯，好，那后来又改口说累计，我还真的去累计哦，嗯哼，我从4月26号累计到5月18号是161,561，嗯哼。那也不到他的五十万呢、啊，嗯哼，差了将近三倍有哦，嗯哼，就三分之，就我觉得就是说，你柯文哲你把台北市讲的这么的恐怖，嗯，结果实际上情况呢，只有你说的三分之一，嗯，那还不到，所以就是别人说你当初信誓旦旦，哦，说五月十八要五十万，要软封城，嗯，啊、哦，讲到大家很紧张，很多人跑去啊大卖场买东西，因为怕封，真的软封城怎么办呢？嗯哼，我们不想跟上海一样啊，我们不想跟北京一样啊，嗯。所以真的，我觉得柯文哲多花一点脑筋，嗯，在防疫上、嗯，不要每天在那边恐吓台北市民。你看高雄市为什么大家说陈其迈防疫做得好、嗯？他的诊所都已经纳入了未来这 PCR 的一个这个筛检站，嗯，都有了。除了医学中心，嗯、除了他的私立医院，连最基层的诊所都动员起来、嗯，所以民众很方便啊、嗯。而且他关于相关的这个如果你有这个重症的药品的话，他也都已经开始下放下去了、嗯。所以说人家已经超前部署。哎、欸，今天高雄也是我们全台湾的目前是第五名哦，嗯，6,576啊，那跟台北大概差一半了、啊、哈。可是问题是，高雄这样的一种超前部署，嗯，让市民感觉到非常的安心。哦，台北啊，这三年来啊，每一次都是全台湾最落后的，嗯，我觉得台北市真的变成是三等市民。 范老师，你是师范大学的教授，嗯，那可不可以试图来解读一下柯文哲讲这是什么意思？哈、哦，事情发生在5月16号，柯文哲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赛还没开始呢，继续看下去。一主要是你讲比较国雄啦，嗯，好、哦，但是他有讲哦，柯文哲说已经走到2022年了，应该要相信国民。跟人民讲实话，人民也会理解。政治上啊，常常要隐晦。今天会出这个问题，一开始讲实话就好了。柯文哲说，既然要开放边境，清零就不可能。既然要共存，就要知道有多少人感染，怎么减少，可以打疫苗。把话讲清楚，老百姓就会去调整。每一次都隐晦，什么台湾新模式，我都听都没。哦，民共的好啊嘛，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就是说，我不晓得他在讲蔡英文隐晦什么啦。嘿嘿，我们有隐晦数字，我们有盖牌，嗯，还是我们把确诊的数字故意不报，嗯，或者把死亡的数字故意美化，嗯，没有嘛，这都是从地方报上来的嘛。 搞不好他的数字真的五十万呢、欸但是做那个卫福部只有19万呢、欸。 哦，是的、啊，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那就是他盖牌，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讲，而且他讲了半天，就是完全是政治语言。嗯、我听不出来他有哪一点是说有具体的作为。嗯、蔡英文已经讲了嘛，蔡英文那天开完会之后，开了国安会议，他讲了三点嘛。嗯、第一个，赶快增加大型的这个 PCR，、嗯、有没有？有啦。嗯，就像那个中正纪念堂开车可以进去啦，也没有像之前那排队排那么长啊。嗯。第二个，赶快让民众的就医更方便。 是。 第三个，赶快增加我们的用药。 你有没有觉得讲这个话就很隐晦？ 他讲别人，对对，他讲别人隐晦，自己更隐晦，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到底是被攻陷啊？ 所以说你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重点，然后就说哦，什么叫新台湾模式，我也搞不懂。嗯，新台湾模式就是我们要逐步的从过去的清零，嗯，这个战略 走向要与病毒共存，不要像中国一样为了清零牺牲经济、牺牲自由、牺牲人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来，刘伟， 我觉得在四月二十六号，当柯文哲说，无论是叫做单日破五十万或累计破五十万、他当时是要扮演一个科审的角度， 对， 他就说我讲了一定给准了、但是今天五月十八号证明说，他说的不只是不准，而且是离了十万八千里。 对、 但是他不会为这件事情说啊，潘水瓜动这些，他推断错误。其实我们要认清一点啊，当每一个人他是学术的背景和医学的背景，但是我想，就算是医学背景，任何一个人在分析这件事情的话，他会讲一个范围，根据国际上的一个例子或他的所知的现在资讯上可能落在哪一个范围，从来不会有人一个在斩钉截铁说啊，当时都被破过十万，还是累计我才。大家想想看、他讲的单日破五十万的时候，要不是有人指着质问他的话，他搞不好还不会加那两个字累计哦。而且特别是我觉得是他说这个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 对。 我认为是这样啦，也不要讲这种隐晦的字眼啦。今天我们在做防疫，不是在寻求真理啦。什么叫真理？一加一等于二是真理嘛。防御就是没有我们对抗看不见的病毒，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极限嘛。所以不是要扮演一个神的一个角度啦。 是。 好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好，我认为现在走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不是叫台北跟高雄比，是民众自己会感受。当你的 PCR 检验站不够的时候，中央会支援你。但是人家高雄市政府已经结合了民间的诊所，1100家左右可以就进行了 PCR 检测。那我觉得你这不是政治上的比较，而是民众的感受。当一样从有医生背景的市长，当一样有这么庞大资源的市长，为什么高雄市做不到？你台北目前还没有做到。那民众会要求你说，你与其要做政治上的口水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些赶快迎头赶上，让人民感受到你是真实一个做事的台北市长， 好， 而不是只会一个打政治口水战的市长。 这个是四月份的时候柯文哲估计的，这个是他拿出台北市这个估计的表，请大家看啊，他讲预估五月十。四月五号破千例，应该是五月四号破千例，五月七号破万例，五月十八破五十万，好、然后呢，他还有这个线图，可是他有后来有讲澄清，不是五月十八那天台北市五十万，是五月十八到五月十八会累计五十万，那到今天这个卫福部的统计，是十九万，十五万九，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任俊， 是 如果你来估，会不会估的比较准一点？ 我不会用估的这种方式、因为我讲实话，因为你 都干嘛？我哪管他高比高，加离谱。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大家太不了解柯文哲，你知道？如果是他一定会讲说啊，我董崔奇估计的还好，我有努力把数字往下降。我认为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解读了、可是我今天回来看，就是说柯文哲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看柯文哲上新闻，是因为他做的事多。被报道，还是他讲的话多被报道？ 讲的话多， 高雄上新闻是因为做的事多上报道，还是陈其迈讲的话多上报道？ 做的事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民众其实在这个事件上面的看法其实都一致哦。中央有疏漏的地方，大家质疑中央没有问题，地方政府难道什么东西都做得很棒，然后没有被质疑的地方？我们回来看北市哦。过去一段时间，因为柯文哲提了非常多的警告，他说这个很严重，那个很可怕，然后这个接下来怎么样，然后所有人要看着办，接下来大家就会回到的问题就是，康仁俊你今天讲这个话，没有人苛责康仁俊，为什么？你也没权了啦，你也没行政资源，你没什么东西嘛，你只可以建议，你也在批评，但是当你柯文哲讲这些话，人家会回来检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这么严重，那你拥有公权力在手的时候，你做了多少的努力？这就是我刚刚讲，柯文哲是因为他讲的话多被报道，还是他做的事多被报道？好，你讲了很多被报道完了之后，大家会回来检视，那你做的事是什么？所以就会有讲说，那你之前编的预算，你的预算呢？那大家都前面讲过了啊。柯文哲再转一个弯，再讲说，啊丢啦，我都没变，但是因为我太信用政府啊，你知道，我认为中央会走，结果我没走，这就是我刚刚讲，他搞不好接下来转一个弯，会讲说，对啊，我们预估曲线是这样，还好我努力了，把它给往下降啊。所以，我觉得民众跟我一样啊，大家没有想要在疫情的这件事上去 PK， 高雄人多还是台北人多，没有人想要去 PK 新北人多还是台北人多，因为大家都。没人愿意丢这个物件 嘛？柯文哲想要 PK 哦， 丢的问题就是这家，你知道？你看不到在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其他的县市首长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是 其实没有哦。 包含蓝绿，包含不同政治理念的人，没有人，因为大家都会知道染疫或者是疫情的高升，其实真正受到不方便的是人民。 是， 所以当你用这种 PK 的时候，我讲实话，人家会有一个感觉，你是在看戏吗？你在看笑话吗？还是怎样？这就是我认为他在言语表达上面一个非常不得体的一个地方啊。 来，今天看一下，今天台北市是12000例，12000例，如果你把它乘以30一个月，是几例？36万嘛，36万再加上今天的15万，加起来多少？51嘛，那不是熬高位十倍后，那是50万啊。自己你是读什么系的？ 社会学。 社会学搞不好来估比较准。 只是我觉得啦，就是柯文哲他的大预言，他的预估，其实是一直以来他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他也其实已经做了1年多的预言，他也曾经预言说这个哦，我跟你讲，台北可以清零，就算没有疫苗，我们也可以清零啦。然后每个礼拜都在预测说啊，台湾下个礼拜会大乱，下个礼拜会大乱，就是在他的判断当中，就是台湾也会死掉7万人啦，是4万人等等的。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多的效果，我讲效果其实是会让大家更为不安呐。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市长，你是台北市的防疫指挥官，其实你的责任其实应该是说，你既然预估了说诶接下来的疫情会往上走，所以我这个指挥官尽可能的要把台北市的上升曲线给压到一个比较平缓的阶段嘛。可是他比较喜欢用一种耸动的可以当标题式的东西来作为他发言的基础。然后可是他每次发言呢就前言不对后语。譬如说刚刚不是讲到说比赛还没开始继续看下去吗？这是5月16号讲的。他其实早在4月26号的时候就说比赛现在开始。就已经开四月已经开始了啦，五月你就突然说没有，我们还没开始。那所以他常常会这样子前言不对后语。那所以我觉得台北市他的市长的发言其实都是在现阶段此时此刻为了要保护自己而做的发言。譬如说他讲说齁，这个台北市有很多这个筛检站，你预约都不来，气死我了。 对， 然后你不来要取消，后来就有被踢爆说你根本没有取消键，你无法取消，我一旦预约登记的时候，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我到不了的时候，我无法取消。那柯文哲又回过头来说那你就不要预约啊，所以他就成为一个鸡生蛋蛋生鸡，无法逃脱的这种循环当中。因为他为了要保护自己，所以所有的错都是你们。我说现在比赛开始就开始，我说现在还没开始就还没开始，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了。 我让我问一下罗医师啊，因为老实讲，我觉得柯文哲以一个首都市长，而且是个医生，讲这个话算很严重。他指控中央，指控小英总统讲话隐晦，不讲实话。然后呢，这个他说每次都隐晦，什么台湾新模式，我听拢无，明讲嘛。那到底现在是这个有隐瞒哟？ 其实我们 医界这样有办法隐瞒吗？ 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去隐瞒这些数字了？因为大家知道说，其实今天即便你不是 COVID-19 啊，你身体如果有一些不舒服啊，直接送急诊啊，急诊开始医疗了，那所有的问题都一定会统计下来，都已经会公诸于世， 是， 所以台湾没有办法去隐匿任何东西，那至于说这个 还是医界全部都民进党的， 其实医界不 是都民进党搞不好也盖不了吧？ 不是分什么党啊，其实老实说，就是我也认同是说，现在哈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只是希望能够把疫情把它控制下来。老实说，今天的统计数字，你说这个圆饼图，有谁会去分说这个到底什么党？这全部都是我们的国民啊。那今天不管你有怎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我们都一定要救啊。只是说各位看哦，我要回应刚刚说的这个台北市齁首都市长说的话，为什么说很夸张？你看我们这次新的我们的圆饼图，这个圆饼图代表什么？代表从1月1号到5月17号我们所有的确诊的个案，刚刚说已经接近百万嘛齁。那粉红色的部分就是 今天已经到100零几万的啦，全台湾有统计的。 这个粉红色的部分就是轻症跟无症状，对不对？那你看中间那个白白的，我要故意把它扩大哦。 中重症， 其实它本来是一条线而已，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中症1/16，重症1/5。那有人呢企图把这条线把它扩张， 我是要让大家看到，所以把它弄得白白的。 对对， 有人希望把它盖成整片，哦，越大越好。嗯，可是呢，各位去想哦，嗯， 谁想把它弄越大越好 啊？当然是那个预估值最高的、啊，他说有四万跟七万的死亡啊。嗯，那你想想看，这边我们现在是万分之五啊，如果要七万死亡，那不是整片都是？嗯哼哼，远比赌最容易、最直观， 是 你看得很清楚。嗯哼，那刚刚说这个预言的操作。我觉得现在政治人物有几个部分，就是说哈，嗯，当然自然病毒现在已经减轻它的毒性，可是政治病毒的毒性正在加强。 政治病毒。 那另外我要讲是说，这些事情不是正统医学，嗯，这个叫做恐吓医学啊，嗯， 恐吓医学 是江湖郎中在做的事情了、啊。哦，他跟你说没有医疗的话，明天腿就断掉了，嗯，你赶快治疗啊。嗯哼，现在还有所谓的恐吓工位啊。 哦，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因为啊，侯友宜今天也讲了非常重的话。侯市长啊，他说他当新北市长当了三年多，有两年多都在防疫，跟 CDC 就是疾病管制局嘛， 对， 跟 CDC 的联络都是他本人主动积极的跟 CDC， 不管是透过卫生局体系或是由我本人都会亲自打电话，尤其这段时间里面我打电话给 CDC 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已经无数次了，就是因为打了很多电话，好多事情没有解决好，很多的问题都没有改变。他喊话啊、哦，总统一定来解决问题啦！我 CDC 打电话没有用啦，请你应该下来到第一线看看现在的状况啦。喊话，希望总统院长听到问题，要出来解决问题，才是为政者该做的事哦。要才是出来解决问题，意思的是你这么比起来呢？哦，啊，我打的 CDC 都没有用呢。哦，这样的话到底公不公允，是不是事实？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来，咱过来讨论一下柯市长。柯市长在5月16开防疫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说。台北市扩建防疫急门诊，目前一天运作的量能是11000，但呢，爽约率实在太高了。柯文哲说：“你不来可以取消啊，不要爽约嘛，你搞半昏叫，看了都要气死了。”哦，爽约率偌济30%，一百个有30个无来，无来也唔卡电话。再次呼吁，不要来，不来你要取消。一开始我用拜托的，再来我就要记下你的身份证字号咯，你不能这样哦。在看 VCR 之前、啊、我先请教一下委员，你做过法官齁、哦、把起名记身份证字号被创了哈。 给什么实在没有道理、 啊。啊、 我觉得身为一个为政者不能说啊、把记人民的身份证把它当成是处罚啦、哎、说你不守我的规矩、哎、我记起来又要处罚你。哦、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啦。 啊對不对吗 这是不对的啦。 好、哦、你不知道咬妈被创上外公。好那简淑培议员说大家都去给做几人去给那个啥反应。哪里是我们不去取消啊是你的系统里面根本没有取消这项功能。讲了以后，他才赶快加这个功能。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已经查过了，你知道吗？理论上我们这个预约，你知道吗？你不来是可以取消的。所以这几件事情要跟各位市民朋友呼吁，你知道吗？拜托你预约，但是更要拜托你不可以爽约。我就看着要气死了。这个最高到49%的哈，最差的5%的，平均看起来快到30%的，这太过分了，对不对？是这样的哦。开始是用拜托的，再来我就真的要记下你这个身份证字号了。这个不可以这样。 简淑培议员伊是安内讲，伊讲啊，有民众去跟他说，他想取消13号去取消的时候，哇，系统根本没有这个功能。直到里长跟他17号里长跟他说有了，现在有新增这个功能了。好、哦，然后呢，这个才知道说原来他没这个功能。简淑培说，你怪市民不取消。隔天才新增取消功能，是你自己预约系统的设计不良，却把责任怪到市民身上。你是什么起定啊？哦，嚯，凶市民， 又不是第一次 了。哦，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委员兄啊，你有可能未来是台北市议员哦。嗯，你看他，你的市民要被他登记身份证之后，你能接受吗？ 我想说登记身份证之后你要干嘛嘛？嗯，你登记之后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嗯，难道你要拒绝他下一次说我要去做 PCR 筛检的时候说哦我上次爽约了，那、嗯、这次你不能来，因为你身体状况很严重，你很不舒服，但你不能来做 PCR，不能确诊。我觉得这很怪嘛，从他一开始怪市民，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台北市长他根本没有把人民放在眼里。嗯，今天的你爽约率高，你应该去检讨从第一个可能你系统有问题，包含简淑培议员讲没有取消功能，因为没有取消功能的确很麻烦。你这上网登记之后，你好不容易点点点，我想试试看，就发现哎。怎么取消不知道，我不知道，难道我要关网页吗？不会关嘛、嗯、我想说那我要往下一步看看，诶下一步预约成功了。嗯，但我可能当场真的要试试看，有一批的确这样子的人，还有一批人是怎么样，他很有可能哦，他当场是需要，大家知道现在其实要去做 PCR 人真的很多，嗯，没有人会无聊无缘故取消的啦。嗯，他一定身体不舒服嘛，有些人是觉得说我身体真的很不舒服了，我可能在等不到的时候我已经先送急诊了。嗯，那我就做 PCR， 我当然就不需要去了嘛。嗯，还有一些人是觉得说，哎，可能我在预约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可能是轻症，嗯，那我没那么不舒服，那我希望把这个医疗量能让出来，嗯，所以完全回到根本，去怪人民是很怪的事情，一定是你的制度跟你的设计有问题嘛。嗯，如果今天可以取消，我也希望上网取消啊，我不希望占到别人的量能嘛。所以，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他去什么事情都怪人民了、啊。嗯，那请问你今天台北市长做了什么事情？ 是来，方老师， 这个。这个如果爽约率有 30%， 嗯，我认为柯文哲应该去想说，哎，怎么会这么高？嗯，然后看我们的系统是不是有问题？ 是， 因为以台北市的市民素质来讲，我认为台北市民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爽约率。嗯嗯嗯，那一定没有文章嘛。嗯，哎，他不去检讨，他不去看他的系统，先骂再说。嗯，好，你看到我给你们弄了这个防疫门诊，哇、嗯啊，全台湾首创了哈。 我善待你们，你们这样对待我。 对啊，你竟然给我爽约放我鸽子。啊，什么玩意儿啊！就用这种态度啊、嗯，结果你哎，我们一般我觉得这个很低级错误、欸嗯、我们一般去医院挂号，网络挂号，随时都可以取消，嗯、哪怕我门诊当天我临时有事嘛。你为什么这个系统没有取消？嗯，是强迫中奖吗？哦，你既然去你登记了，你就非到不可，哪怕发生什么大再大的问题，你都不能不到。嗯，然后还说我要给你身份证，哎，这个是制造恐惧哦。嗯，你是不是要查我水表？嗯，你是不是要剥夺我什么权利？ 是 哦，还要我掌握了你的身份证之后，我知道你是谁，嗯，我知道你住哪里，我知道你的手机号码，嗯，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放我鸽子。 对， 哎、欸，那市民会觉得好可怕、啊，我当时没去，我是不是又把你注记了？所以这就是一种，我觉得他完全没有民主的素养。嗯，我身份证字号事实上是我们的隐私，嗯，你不应该拿这个来作为威胁，嗯，然后下次再爽约试试看、嗯，拿这个来恐吓人民。恐吓市民，嗯，我真的觉得这真是一点基本的人权的概念都没有。 是，嘿，六位， 我觉得这个市长的心态要调整啊、嗯。第一个，这个是服务人民的一个措施，哈、嗯哦，这个不是一个恩赐啊，哈、哦，再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恩惠，这是第一个、嗯、啊。第二个，因为你不要让人家改时间，也不能让人家取消，所以这个严格上这个也不能讲爽约了、嗯，因为人家跟你改，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你改取消，不知道怎么取消嘛。嗯、第三个，寄身份证，我说这个有法律上问题了，就算你真的寄身份证，难道他有需要？PCR， 就算他真的爽约、嗯，啊，你真的就因为他不给他 PCR 吗、嗯？这个也不对啊，他、嗯啊、为什么这么高、嗯？你要去了解，搞不好他人家时间不方便，或你地点设的不好，或时间上等等有一些的困难，嗯、那你市长应该去苦民所苦去了解，而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民众。 如果真的市民三成爽约，你也只能够拜托，也只能够呼吁嘛，好、哦。所以你说我要记号码嘞吼？ 可是怪市民这件事情，他不是第一次哦，他是累犯、嗯。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在打疫苗的时候，嗯、不是有很多人都会早一点去排队打疫苗嘛？ 对。 然后可能是要等当天剩下来的那个缺额的名额。嗯。后来就有一些老人家就去排队，然后很早就去排队。当时的柯文哲是怎么样子讲的？叫你几点来就几点来，你那么早来干嘛？ 哦，对 对。 也就是说。对对，就是你活该啦，你自己白等，你爱等，爱浪费时间。那叫你不要那么早来排队啊，你那么早来干什么？嗯，那在柯文哲眼中，怎样子的市民他才会不生气，他才会不怒呢？嗯、记不记得市北科的那个车来，第一天的时候，哇，不是大排长龙， 对对， 排了两个小时才轮得到嘛。嗯，那台北市因为你就只有当时就只有一个市北科的车来数，柯文哲当时的讲法是什么？他就说啊，不错。不吵不闹，等两个小时。哇、哦哦，予以肯定的意思就是，市民只有在乖乖等待两小时，不吵不闹的时候，市长才会开心、嗯。要不然市长很容易易怒，嗯、易怒体质。 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北高这样一比较就觉得哇，哎，一个市长就觉得都不会怪市民，就很暖心，尽可能的增设通道让你赶快通过。另外一个就要哦，表现如何还要被市长打分数，要不然还要被他记身份证字号，我就觉得台北市民比较辛苦了。 好，那现在很有趣，这个因为高雄啊，陈其迈的疫情现在大家啊开始很关注，因为高雄的这个疫情的防控好像做得不错。然后呢，有人就去问侯友宜说，哎，高雄哦启动什么一站式服务呢？由基层诊所提供快筛、看诊、领药或服务，一次就完成了呢，分散医疗量能的能压力呢？侯友宜说，那有什么？新北市都在做了，哦，高雄一站式，我们是一条龙式呢，哦，别的县市会做的，新北市早就在做了，哦，哎，现在台北市和高雄都在比，新北市也和高雄在比，哦，那么不只是这样，我刚刚讲侯友宜还骂中央 CDC， 你看看他说我沟通了三四个礼拜，亲自打电话无数次，就是得不到任何的解决，哦，快筛剂我讲了也没有用，但是总统你一句话就解决了，所以你不要躲起来，你要出来解决问题。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那别的县市会做的，新北市早都在做的，我们不但是一条一站式，是一条龙。 新北市长侯友宜谈起高雄一站式服务，不只说自己早在做，还强调新北是进化版的一条龙。不过新北主要针对独居身障到宅服务，但明明高雄市府规划了一个多月准备好上路的一站式，陈其迈点出差别在这里。 诊所来发给快筛试剂，那诊断完就可以直接给药，所以我们当然可以比其他的县市更早，可以无缝接轨。部分的县市他们一开始就由医院来做居家照护，这个并不符合我们在讲的分级医疗的制度。 陈其迈推行的一站式，打出65岁以上快筛阳，居隔居检自主防疫，快筛确诊，诊所看诊到领药，一站搞定，跟新北特定对象一条龙很大不同。只是一站式到一条龙都是服务市民，偏偏新北却硬是要再加一句早在做。 高雄是的确是最早开始，那新北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说有人去指证你的时候，你就恶向胆边生。那他们如果在做不好的情况之下，也不要自我放弃。 针对防疫，侯友宜嘴上不肯输，基进党新闻部副主任陈子瑜脸书谐音开酸，侯友宜是侯诸葛。不过不只对高雄有意见，侯友宜再把矛头对准中央。 总统、县长、CDC， 我打电话没有用，请你应该下来到第一线看看我们现在的状况。 只因为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鹤鸣要双北市长打电话不用口水，后一重炮点名总统和行政院长直接来第一线，更直接面对问题好好快速解决。只不过新北疫情重灾区，从医院筛检到医疗量能，拿到中央从来没有回应过需求。卫福部跟中央一直在做着各项努力来协助新北市做防疫，没有一项是不同意。侯市长最近炮轰中央也是为了转移他防疫不力的这个事实。疫情升温，洪峰位置，后一接连炮打中央跟地方，抢的声量攻占版面，却忽略人民最有感的只有防疫之上。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罗医师，敢有可能侯友宜靠 CDC 都没在休息？ 其实今天我已经跟医福会的执行长王必胜医师联络过两次。我觉得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你是地方的首长，没有人会拒绝你的来电。 没有，他也没有，他有，他说有接，但是没有解决了， 一定会解决啊，因为不解决，最后又被赖到中央的头上啊。疫情之下，所有人都有责任嘛。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看到的是，我们必须要一个比较正向的态度。就是说，从来就没有在比说谁比较厉害，谁不厉害。今天坦白讲，如果你不是真的很厉害，你也不会得到新北市民的支持当市长嘛。我们相信你很厉害啊，可是现在这一题是疫情，你要守好嘛。那高雄市也很厉害啊。所以他的市长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回过来，每个都要很谦恭的，是说我怎么样把我手边的资源整合好，那刚刚在讲说一站式的服务一条龙，现在也不是在创设什么名词啊，其实想一件事情嘛，是谁先告诉我们说，他从一月就开始跟基层的这些我们说的这个工会的意见领袖啊，基层的医师啊，常常在互动，在捧暖，我前阵子看到很多那个留言板在讲说，哦啊，你们就是在晚上这边这个喝酒啦什么的哈，我在想说， 人和保暖，是情感的交流，嗯，是真的去关心这些基层地方的互动， 对 啊，人家医院就在做了，嗯，那所以说很多时候是这样哦，基层医师看到说，哎，这个城市有难，很多疫情没办法处理，嗯，他就会跳出来说，市长啊，不，我来帮你好不好？嗯，我们家总共1000斤金属，我来把你协助，哦，啊，这样哈，哦，20个这个节能火机20个。啊，1000斤金属都能买了呀，你再大量人都可以消化掉啊。可是相反的，如果烧起来，才在说，哎，我们现在有什么量能可以处理啊？啊，那时候那边没有做好，啊，在那边争功诿过，就很难处理。那另外就是说，我也在想一件事，说到底我们现在民众的感知是什么？因为我们传染病防治法讲得很清楚，是中央跟地方，都是这个主管机关，可是民众很多时候都想不清楚说。啊，这件到底是中央还是地方？我讲一件事情嘛，你就想想看说，这个事件本身，中央拟定的政策谁能执行？比如说社区筛检站好了，谁能决定设在哪里？谁能够把基层的诊所叫到那边 地方政府 协助？地方政府嘛，那所以我们在批评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想清楚说，到底关键环节在哪里？ 我觉得侯友宜是有指名道姓哦，你要看哦，我打电话给 CDC 指挥中心的指挥官无数次。哦，然后呢？他说，就是因为打了很多电话，好多事情没有解决好，很多的问题没有改变。再他又就讲一次，我沟通了三四个礼拜，亲自打电话无数次，就是得不到任何解决，所以他要小英出来，来请教一下吴元兄，刚完了这类事情。 我觉得啊，今天新北市啊，它的确是确诊人数最多的地方。老实讲，它的确是疫情相对全台湾来说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它会第一时间遇到比较多立即性的问题。所以用一个比喻来说，好像现在新北市已经失火了，它当然被失火的那个当地，它很着急，我希望赶快灭火。这时候他打给消防局，他消防局发现这个火哈不简单，不是单纯可以灭掉，所以我必须准备好我的装备。现在陈时中就是扮演消防队的角色嘛，所以今天其实陈时中有真正和侯友宜这个 CDC 还有出来回应哦，譬如说这个快筛剂阳性然后给药的事情，其实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药很复杂，还有很多副作用跟交互的作用，所以其实很多基层的诊所医师其实对这个药刚开始不太了解，所以必须准备还有药的配送嘛，所以其实中央去做好这配送之后，也的确。就把这个快筛剂阳性，好，最后经过医师评估给药，这样正式给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了嘛。那我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指说，今天侯友宜有他急的地方，所以他认为说我第一时间我没有获得中央关注，他当然气。但的确过去之后，我们看后来事实发现，不管陈时中或这个中刘兴奇指挥中心，他也的确给予他的解决，包含所谓的快筛试剂的部分等等，后来也是开放的。 那这有解决啊？那为什么说都没解决？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侯友宜这样说哈，对中央来说没有那么完全的公允，但我们要理解他现在的立场，他就是一个很着急的一个。 那总统哪里有躲起来？ 没有，他觉得说，他觉得说，今天哈，当然指挥中心知道地方疫情，但是有时候他觉得说，总统，譬如前阵子那个总统那个脸书嘛，说各地要开这个什么所谓这个大型筛检站，他认为说他们已经在做了，他觉得总统这个或许比较慢，他觉得总统好像没有在第一时间，没有在第一线这么清楚感觉的，然后没有那么清楚地方的反应的现实。 小鹦鹉比起来哦。 小英从来从头到尾都没有躲起来，哦，他无论是在 他要总统出来呢， 无论是在去指挥中心关心，或在各县市，我相信他对疫情的了解，是完全的充分的了解，当然实际在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就我们指挥官去做处理吧，陈总去处理。我觉得是这样，我说一个防疫要成功，一定从中央跟地方到民间，大家要去合作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都相信说每一个人都很想把这个工作做好，但是都可能有他疏忽的地方。 你基本上写的指控 CD。必须啊，是你指控陈时中。 我觉得这样讲下去，哪一件事情到底你们什么事都没有做？那我觉得将心比心啊，我相信侯友宜市长，我也不会怀疑说你想把防疫工作做好这个心情。但是我如果今天跳出来跟你讲啊，你想弄不走啦，你鬼刚刚来召会对啦。你听里面你的支持者跟你听起来也不舒服嘛，而且对防疫也没有帮助。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新北市市长，现在确诊人数多，我们当然我们都同理心，你一定会焦急，你希望把它做好。但是。中央不会让台北新北市民孤单，也不会让侯友宜孤单。我相信他有的应该做的协助，就算没有办法马上解决，但是大家也尽力在处理当中。我觉得大家良性的一个沟通。 这个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啊，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鹤鸣他接受这个啊时期的访问，岂有此理吗？ 对，岂有此理。 Yahoo TV 岂有此理的访问。那。报道说，柯文哲侯友宜屡批中央，林鹤鸣说，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啦，免在那里表演啦。 所以按照民进党的这个副秘书长看来是你们在表演啊，对不对？哪有什么不理你，一通电话就解决啦，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林鹤鸣的回答，他回答的蛮温和，他不是直接指控说你们就是在表演，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这两位双北市长有任何问题，打电话不管给蔡英文、给苏贞昌、给陈时中，不会有人不敢接你电话，不接你电话，因为如果他们不接你电话的话，哇，会被你们 我他没有说不接电话了，他是说打了无数次电话，但是都没解决了。 那现在的回到的问题就是说，你侯友宜的指控，你的要求，你去找中央要求的东西是什么？一定就是啊，不要 PCR 了啦，快筛阳就直接确认了啦，然后。不可以三加四啦，我要直接零加七啦，然后呢只要是一筛阳我就立刻要给药啦等等，就你提出来的意见为什么 CDC 不能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还不可以这样做嘛，那个问题在这边嘛，所以我觉得侯友宜有一点把整个问题给他搞乱了，因为我们的防疫CDC 的工作是在防疫，他必须要根据现在的状况来调整他的政策，他不能够爆冲式的嘛。那你侯友宜的意见其实都是爆冲式的啊，在开始上涨的时候你就直接说啊，我不玩了啦，我举白旗输这个投降了，我要零加七啦，我不要 PCR 啦，我要赶快给药，这些东西都是直接跳楼式的做法，它不是王必胜讲的下楼梯的做法，所以我觉得侯友宜的这种谈话其实某种程度是在政治打击面比较大的。 好，因为有人怀疑侯友宜在选举了啦，为什么呢？因为5月17日他发布了第一支友宜的炉边夜话，这是你学这啦，美国总统小罗斯福总统呢，起定卯炉边夜话呢，然后呢，一向中央喊话说，跟对未来选举的态势做表态，他会坚守在新北市这个战场。我感觉伊要选连任，至于过来要变总统无，这个还在观察。好，啊，今麦伊五郎公已经要选举啊，所以是不是这样？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好，那么现在啊，大家我觉得在讲话里面都常有讥讽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柯文哲这个讲高雄市说，我跟他的比赛才刚开始，大家继续看下去。人去问侯友宜讲，这个陈金马做了不错呢，好、哦，伊讲，哎呀，伊做的我拢开已经开始做啊，好、哦。那么啊，陈金马今天的回答说，大家都是队友，都是伙伴嘛，哪有什么比赛呢？好、哦。然后呢，他说啊，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去年就开始采购快筛试剂，到现在了，基层诊所如果诊断有上呼吸道的症状，就会免费发送快筛，1000多家诊所持续参与到现在，记住只有高雄这样。这句话有趣吧？侯友宜啊，在5月17开始友宜的炉边夜话，请教一下范老师，这个是要干嘛？ 这个小罗斯福总统才有这个炉边夜话嘛、那我觉得他用炉边夜话这四个字就很敏感了、大家觉得你是不是要选总统、你可以讲湖边夜话也没关系啊、窗边夜话也没关系啊，为什么要用炉边夜话、就这个四个字都大家就觉得一定有特别意涵嘛、那再来就是说你看他今天那边一直在讲说、我打给陈时中打给 CDC 这么多次、你们都不理我，他要制造一个什么，就是我是一个悲剧人物，我被你们欺负，我给你们那么多意见，你们都把我是摆在旁边。我觉得他有点恃宠而骄，为什么？因为他过去他真的是立个民调，他都是全台湾第一名的，民调第一名的这个市长，所以我觉得他有点任性呐、我跟你们讲这么多啊，你们都不理我。可是刚才我们说过，今天下午陈时中是有根据一件一件的事情一一来回复哦，他不是说跟你好像一个大抹黑啊，你都不理我。他有说第一个有关于居家照护的问题，他说的确你们有新北市希望尽快实施，他说我们呢在一个礼拜之后就顺着你们的意思做了。再来有关于这个零加七的问题，他说没有错，上周新北市就希望把三加四改成零加七，他说我们也是不到一个礼拜就做了。再来他说陈时中说我们在三加四宣布的隔天，你新北就说要零加七， 我记得那个赵少康还说我们这个三加四齁，太仓促了啊，说苏贞昌院长这个太急迫了。可是问题是看起来新北他比我们的 CDC 还急耶，三加四他隔天就要零加七耶。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那你到赵少康讲的说很急促，跟你新北市想要更快一点，到你国民党蓝营的步调，就刚才觉得步调很杂乱嘛齁。那我觉得陈时中是一一跟你回应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而且他是说我是一个全国的指挥官，我还要开家专家会议，我要征询大家的意见，一个礼拜的作业时间，也不为过吧？ 是，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就事论事，但是我必须要讲，今天这个侯友宜他已经把他的位阶拉高跟蔡英文了，就是我要你蔡英文 出来，总统你不要躲起来， 对，我们要 PK 了，我要准备拔枪了，等着看你，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要跟总统的位阶等级了。那因此呢，我觉得他当然今年他会连任，可是他也在看2024年的总统。如果国民党找没有一个强棒，他以目前全台湾县市首长满意度第一名，他觉得他有资格啊，他也可以20就跟韩国瑜一样嘛，代职参选嘛，代职选总统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把他的目标放在2024。 了解，好，那么这个谈到疫情啊。恭喜来了哈！做这个医生当然就是要安定民心，然后尽量赶快解决问题哈，而不是恐吓。那今天呢、啊？黄高斌他是卫福部防疫医学网中区指挥官黄高斌，他说啊，黑数越多越好哦。所以咱这边黑数可能那是四倍，越多越好。为什么？你这人染疫以后，伊拢无用到医疗量能嘛，好、哦，可感染的宿主就变少了。第二，他认为六月中疫情就会下降了。六月中啊、哦，啊，一共八万多的确诊数是正常的，这是一张啊，张公张的数据。那今天已经到9万了。另外啊，儿童接种疫苗，黄立明说第一针先打先好哦，他是台大的这个 儿童医院 的院长。那另外李秉颖教授哈、哦，今天接受访问，他认为六月中会往下走。九月我们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啊、哦！别忘了告伟人的敬雄哦，那个疫情就往下走了哈、哦。那这个罗医师 是 啊，有人今嘛你讲死那个啥死亡率，而且超额死亡 了， 啊，这有要见不？ 有人在提到说数字哈、啊，这个数字，他说哦，我们这个从4月28号到5月12号、5月15号哈、啊，如果我们去看哈、啊，每万人的我们说每万人那个死亡的状况。他发现说现在是52啊，那甚大于呢从2015年到2019年的平均数 23.9 啊。那我跟大家讲是说其实他们的一个母数的一个状况不一样，这个前提是我们说的 COVID-19 染疫之后的死亡状况，这个是指同期全死因啊，就不管你是什么问题，包括老死、 okay. 正常死亡的、那你有没有发现说他取样的时间很短，这个瞬间在台湾社会流行的就是 COVID-19、啊，当然瞬间因为 COVID-19 致死的会增加、啊、 是是， 可是如果把它改成另外一个图呢，这个是一样是2015到2019的、哦、那你看这个是同期的全死因、它是用平均的、哦、1月到5月的状况，你把它拉长来看、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就变成 129.3 192.3 抱歉、这个数字就变成 192.3， 那没有发现如果是 COVID-19 的话就是 50.3、所以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说统计的那个母数不一样，不能拿来比。第二个，时间切很短，那这一段当然流行空间当然会冲上去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我们在讲说超额死亡，如果说就本土来看没有超额死亡，那国际有没有？给大家看一下这几张国际的哈，这一张这个是英国从疫情到现在的统计，各位看，从过去到现在的统计，因为他们经历了一开始的原始株又经历 Alpha， 所以呢他们的死亡率是79.82%。79.82%、确诊者齁、哦。那 基本是万分之三啦， 今天达到万分之四。 万分之四波、 那么这个是美国。 20倍呢 齁。120.63%。美国。所以经历过 Alpha， 经历过 Delta， 就是这种结果。再看一下日本。日本在这边。它是万分之35.74、那这个是南韩，他们前面跟我们一样守得很好，他是后来到 Delta 的尾巴跟现在 Omicron 上去，他是万分之13.3。那么台湾呢？台湾刚刚我有给大家看过这一张图，我们现在是什么？ 一条线。 我们现在是一条线啊。那如果你从疫情开始，包括一开始的去年那一波，也不过就是万分之12.67。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现在我们的重症跟死亡是万分之四，嗯，所以以这样的步骤来进行，数字只会一直降，嗯，所以我跟他讲说，刚刚比的四个国家，台湾它最后它的一个每万人的确诊数、嗯、死亡是低于南韩， okay, 是最好的。 好，那这个因为张善政说这一次看到疫情，那大家这样排队，他觉得他看不下去，所以他决定要站出来做一点事，因此接受朱立伦国民党的征召哦，那么选桃园市长。不过朱立伦这种奇袭式的这个征召，导致国民党内部非常非常强大的反弹啊、哦！来，我们来看分析啊。 刻意的隐瞒、跳过机制，真的是乱无章法，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 国民党立委李玉玲语气生气又无奈，全力备战桃园市长选举，却被党中央突袭，征召张善政，甚至在中常会开始前一刻，他才被通知。 将近一点的时候，主席才打电话跟我说，我们都已经准备就战斗位置了，但是今天没有被沟通，跳过这个机制。我决定之后会跟大家做报告的。 会不会脱党选到底？吕玉玲没把话说死，但从党中央宣布张善政之后，让蓝营基层遭炸锅，在群组质疑党中央空降张善政，没有地方人士支持，到底要怎么赢？地方吞得下这口气吗？而力挺吕玉玲的桃园议长邱义胜也是在中常会上午才得知消息，让邱义胜下午直接不出席常会，晚间更怒退国民党各大群组。 确实啊，有一些声音的话，党部的指示要去听一听吧，要去修补一下， 迅速来做一个弥补的。那大家都知道嘛，这一仗如果没有团结这件事情呢，我想年底的就是选战的胜选这件事想都不用想。 据了解，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是力荐张善政角逐桃园的人之一，张善政的出现被外界解读是朱马韩联手，但事后韩国瑜在脸书发文，不仅说自己是前一天才知道，更喊话党中央在提名中要充分沟通协调，顾及党内同志感受及权益，在蓝营内讧之际切割意味浓厚。 党中央事前并没有跟地方充分的沟通，也不尊重地方，那就不能怪议长邱义胜。 而从桃园地方最新曝光民调来看，蓝绿白萨卡都局面，其中鲁明哲、罗志强对上陈时中，鲁明哲差距2.3%，罗志强则差5.3%，并非与绿营差距过大。朱主席先前频频说用科学民调跟在地协调要选出最强人选，但如今却用突袭式征召张善政，恐怕让原本已经分裂的桃园战局更难以整合。 好，那么这个张善政啊，今天在脸书发文啊、哦，发文的底下的留言，可不可以说明你为什么接受征召的方法，而不顾全同志感受接受初选？这个是你关癌末期，哈、哦，假白天啊，有初选你才有正当性。这个说没有公平的初选机制，年底国民党就等着大败吧。这个朋友说，院长可否一同坚持初选机制啊？另外这个说会输很惨，我是中立可怜的棋子。另外这个说办初选初选初选才能够服人。这个说张院长可以一起参加初选吗？请拍摄千篇一律几乎都要求爱筹算、嗯、我先请教任俊兄啊，板姐的筹算在困难吗？ 我觉得朱立伦根本不觉得他自己有领导危机，你知道吗？你现在看到，其实很多我有很多这个住桃园的朋友，他们其实认为说国民党推出谁来参选是一件事情，你最后让他这个人怎么出现，这才是他们现在所关心跟在乎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原来在桃园的这一战里面，其实国民党内部没有对桃园非常投入非常大的心力耶，他们根本也没有针对那一块说哦，我就每天积极去协调都没有。什么时候国民党才开始看到桃园、嗯、因为罗志强啊，结果罗志强这样讲之后，你党中央当时是怎么去刁罗志强的？你们中间晚上半夜通电话几个小时，然后还在那边讲说你就是民调差，你就是什么嘿，伟龙林贡诶，你也给你不？还那时候还导致我就讲说，一个党主席跟一个党的这个秘书长，还有党的副秘书长，三个在那边互相指责说你欧北软恭维。你们当时那时候一直在告诉大家讲说罗志强最不适合，就是因为他是个空降的，而且呢他在地方上面没有什么人支持他，没有怎么样这样。 结果你今天飘了一声，嗯，这中间还有转折，是大家都问讲，哎，奇怪哦，啊，恁同国民党的人拢无想要选就对啊啦，啊，恁在地你创啥？哦，我在地一个一个跳出来，你知道？吕玉玲也跳出来，嗯，你记不记得当时吕玉玲出来讲说他要选的时候，多少国民党的人在他旁边，嗯，多少里长在他旁边，大家都讲好啊，我跟你听啦，啊，不然上少你是在地。结果起码加一种成效啊，你知道？国民党今天最绝的这一招就是厉害了，你知道？就是我管你们大家做什么，我都当作没看见。然后我啪啦一声就跟你讲说，我感觉张善政好棒棒。嗯，张善政强不强？棒不棒？我老实讲哈，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了哦，因为他学识什么的，国民党是很推崇他了。可是你光看一件事情就很瞎，你知道吗？他们今天在推荐张善政，说他今天之所以提名张善政，就马英九说他好棒。嗯，因为他当过马英九行政院长。韩国瑜也说他棒，你看你昨天一直在强调，你去看看黄建廷是怎么说的。嗯，哇，马英九那边也重用他，然后这个谁也重用他，搞得好像这些人联名推荐他。你先看韩国瑜，不只是他写脸书而已啊。嗯嗯嗯、王浅秋怎么说的？嗯，王浅秋说：“哎、欸，啊你那是提决定提名头一天，前一天才敢讲。嗯，安尼都好做推荐，安尼都好做讲，伊是推手。嗯，我的公瑾讲，韩国瑜也不是傻子，你知道吗？”嗯。如果今天张善政被冠上一个叫做韩国瑜推荐，嗯，哎、啊、那国不理沙丢那算计输啊，嗯，啊今麦是韩国瑜这种摆的不好啊，你知道、嗯、我要是韩国瑜，我也不是笨蛋，说我干嘛帮你背书？哇，选举是你自己要选嘛，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你光看桃园的地方反应你就知道，嗯，刚刚黄进平可以这么冷静，我是有点讶异，你知道他应该要很生气啊，嗯，因为你们桃园的这一局现在看起来朱立伦完全不在乎你嘛，更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今天的媒体说。因为发现到、哦、国民党哦，就是说，因为看到大家开始哦，就这样生气，开始反弹，嗯，所以他们要现在开始修补裂痕。 对对， 哎，康喜，你赶紧哦嘞，那人不来就无康啊，嗯、人赶紧康落一根包后啊，你怎么搞哦？该叫多好，更糟糕是。 我难道不能自己捅一刀，慢慢割油啊吗？ 哎，没有，我跟你讲，他不是捅刀而已啊，起码得亏钱，赶紧跑，你赶紧开炮，你知道？张善政说要去拜会吴伯雄啊。嗯吴伯雄说：“不好意思，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不接客，哎呀，不见人啊，不见访客。可是之前吕玉玲去见的时候，人家是 OK 啊，啊，所以我就讲这个很尴尬，跟很荒谬的事。好，现在张善政，我觉得他现在难，比较难堪，你知道吗？这、嗯嗯、你到底是谁推荐你？没想到没有人承认，嗯，只有一个叫做朱立伦在那里说，我叫本党就正式提名他了、嗯。前面你们把他包装成地方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听懂地方的意见。嗯”到今天公布的时候，地方一点都不重要，只有党重要才重要。嗯，所以你看，像这种，就你今天才放出来讲说，哦，他们发现到要开始修补，要开始去拜会。嗯，你光看台面上现在那几个画面上那几个，嗯哼，你们要是真的接受这种摸头，嗯，你的选民才会看不起你啦。嗯哼，你当作是怕噶呢，噶公噶呢，结果党中央无你甲你信啦。嗯哼，如果你们今天因为朱立伦后来就跟你讲，哎呀，为大局为重，真的。那我也讲实话、嗯、桃园的国民党党员以后不要再讲说你们有多么的在地、嗯、那些东西对你有多重要，这种结果就代表是党中央也不听啦。 是，来方老师， 这个昨天看到朱立伦啊在那个中常会上，哇，举着张善政的手真的是意气风发、啊、嗯哼，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朱立伦现在这么的哇自高意满的样子，只能说张善政出来让国民党的大佬都团结，韩国瑜背书，然后马英九支持，然后朱立伦同意，哇，大佬全部都是拍手，感觉国民党现在真的不得了、哦、真的是大团结。可是问题是基层炸锅、欸、那我必须要讲，我认为、啊、邱毅胜为什么把所有跟国民党的联系的 LINE 群组全部都退出，他觉得他被打的两四连，第一四连是什么？他想选市长， 对， 他经营多久了，结果朱立伦说：“哎呀，你形象不好啦，你出来哈、哦，可能会被民进党哈、哦、这个把你肉收，把你过去跟这个之前严家一样啊，严宽恒一样，你看下场多惨。”嗯，第一次就这样侮辱他。好，现在我要推荐吕玉玲哦，你既然把我吕玉玲不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嗯，就断然的把张善政弄出来，你是不是把邱毅胜打脸两次，打两巴掌？嗯，邱毅胜何许人也？邱毅胜从1998年当时叫桃园县议会议员，嗯，到现在后来变市议员变成议长，24年，人家扎根24年、 嗯、 你不让他选就算了，你把他推荐的吕玉玲换掉，然后横空出世来了一个张善政，你认为我邱毅胜如果我 吕玉玲为了要选叫他老公议员就不要选了、 哎、对啊，所以把我们大家当作白痴。 吗？然后找一个参政生出来，然后就要大家说你们都给我闭嘴啊！谁叫你们没当过行政院院长？谁叫你们没有选过副总统？所以你们没有资格。所以我真的觉得邱毅正如果他今天这口气吞下去的话，他在桃园是不用混的了。你24年来的经营，你竟然就这样子被打败，你觉得这些立法委员会去支持张善政吗？可能嘴巴上说了，所以我在想邱毅正如果气不过，可能真的要让吕玉玲脱党参选，真的有这个可能，因为面子挂不住嘛，太难看了嘛。那我觉得朱立伦，你作为你也当过桃园县县长，你怎么会把今天搞得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 所以我韩，然后韩国瑜今天说他不知情，怎么可能？韩国瑜就是国民党的选策会成员之一啊，而且你跟张三正能够关系那么差。差到张善政今天已经被，因为这个一定是朱立伦征询他嘛，他一定要问韩国瑜说啊，请问一下，这个我要不要参加？难道韩国瑜真的不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太虚伪了啦， 韩国瑜、 太假了。 他有写脸书哦，他说昨天在电话中得知张善政院长被征召参选桃园市长，记住他写的特别写昨天哦，他才知道。第二，他说除了对党中央的提名作业啊抱持尊重。同时也希望党中央在提名的过程中能够充分沟通协调，顾及党内同志的感受跟权益，唯有如此大家才能够齐心团结。这是你个美人嘛，这是美朱立伦嘛。 而且我讲实话，当韩国瑜这样写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你知道，国民党选车会是假的，没有共同决策的问题嘛，我是被告知你决定完了才跟我讲， 而且那么晚才告知。 对，第二件事情韩国瑜说什么，我是尊重，尊重的意思是你做什么决定跟我无关嘛，你现在决定啊，我现在跟你搞啊共你啊。所以他其实真正凸显的是什么你知道，国民党现在虽然那时候大张旗鼓讲说，哇你看来我们选策会里面找了谁谁谁来，大家一起来扛责任，现在没有啊，韩国瑜这句话其实已经戳破了，就是你党主席自己在搞，我们没有要帮你背书，所以尊重的意思是选输选赢干我屁事啊，你不要把我们通通都扛出来讲的好像这个人是我们联名推荐他，完全没有嘛。 是， 我想韩国瑜当然不愿意扛这个责任，因为他毕竟不是党主席嘛，也不是选对会的召集人要拍板定案的人，但是他基于跟张善政总是他选总统的副手，所以他说他尊重、他支持这个人，但是他认为这个过程，那第一个我是事后被告，事先昨天才被告知的，这不是他拍板定案的，当然他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了。但是我觉得朱立伦他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奇招了，但是也是他们另外一个混乱跟难题的开始，特别是邱医生他身为议长，国民党的党部主委又是中常委，这个是情何以堪？他是最后知道时间，搞不好比有些媒体记者还知道时间比较晚一点，那或者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知道而已。他可能第一时间知道，他还认为这个是假消息，那我扣脸了。张善政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人？他没想到是真的张善政，所以他从他那个动作。他没有在动作把他退出所有的群组，让他看起来其实他对这件事情是相当的反弹。所以后续我觉得朱立伦他可能急着要把这桃园的这样的，因为罗志强的加入之后赶快把这个乱局把它平息掉。没想到他这个奇招会产生另外一个乱集团的现象。 邱医生现在讲了，也是讲吼，伊的议会啊，整理议会吼，都迄落啥，大家出去吃中道等他等来，等来大家在开讲。好、哦，按议员的开讲，结果被告知讲，提名张善政双重起立哦，你讲我还无可能乱讲。 看消息啊， 我看他吃完饭，大家应该消化不良啊，胃绞痛啊。 他说哇，想不到后来是真的。 那很神奇的是说，邱毅胜应该是桃园国民党里面最有组织、最有钱、最有实力、基层实力的这样子一个人。那如果连这样子的人，党主席都没有去说服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合常理啊。那所以。朱立伦做这个动作其实某种程度真的是极度极度的粗暴，他的领导力能量不够的状况底下，如果他硬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伤到的都是他自己以及整个党、比较有可能的逻辑是说他真的太讨厌罗志强了，就是要趁着罗志强一无所有的时候赶紧提名一个、一个张善 政，用一个大的韩粉来压一个小的韩粉， 他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大韩这个韩粉，韩国瑜的支持者这样子也比较好说服啦。可是手段这么的粗暴，我觉得有点困难说服。而且对罗志强来说，他房子也买了，他的台北市议员也辞掉了，而且他的市议员的空缺又是他的子弟兵已经初选过关了，就是他就算想回头去选。台北市议员都没办法了，一切都走投无路的状况底下，在这个时间点提名他，那为什么 会挑这个时间点，有一个阴谋论是讲说，因为最近的最新民调齁， T 台也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这个民调显示呢，本来民调最高的鲁明哲跟罗志强他们快要黄金交叉 了，罗志强快追上去了， 对，而且只差到 0.1 耶， 哇 0.1 这样就打平了啦， 对，其实是打平了，嗯，那所以如果等到黄金交叉罗志强 正式超越民调最高的鲁明哲的时候，嗯嗯嗯，你这时候再把他给弄掉就更没有说服力，嗯，所以要趁着这个罗志强你民调即将要超越可是还没超越，以及你房子也买了职位也辞掉的一无所有的这个时间点，赶紧杀出来啊！我要提名这个张善政，否则不会有人是这样处理事情，所有的地方的在地人士全部都反弹，更何况你是不能跟李玉玲先稍微讲一下，不能跟万美玲稍微讲一下说，诶，你的刊板先暂缓两周，嗯，人家钱都花了，刊板都上了，然后突然间来一个这 不行啊，这国家最高机密怎么可以跟他讲， 可是人家就已经在跑了嘛。 我觉得我已经很讨厌罗志强了，因为还有人比我更讨厌，那个人叫朱立伦。 朱立伦 真的是，哎，他真的是眼看着那个罗志强的民调往上窜啊，哦，嗯，赶快先用这种外科手术式的 哦， 这种外科手术方法就把你干掉嘛，你怎么样？嗯，我反正我是党主席嘛，嗯。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权力很稳，你这样干，嗯，OK。可能让你更稳，你表示你看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嗯，我的意志凌驾了你们这些政治桃园的政治人物，那你就权力更大，嗯，可是不是啊，你本身就是权力不够啊，所以你这样的走你会引祸上身哦，而且我认为这一群桃园的这些立委也好，可能真的会团结起来反对这一次的这个， 所以人选还有变数吗？ 我觉得这一定会内乱的啦， 还有变数， 我在一定有变， 我党主席把他手拉起来了，我提名他了。 这些桃园的立委这几个人，包含鲁明哲也，嗯，说我们拒绝浮选， 对， 你怎么办？ 哦， 我们就是拒绝消极。所以你看当初那个陈学圣，他去那个选那个桃园立委，欸，他还是民调第一名哦， 嗯， 出来的。可是桃园当时那些里长就说，哎呀，我们不要支持他，就不愿意跟他同台，嗯，因为他不是在地的。 是。 那你现在找个张善政了，还没有经过民调，欸， 嗯， 如果张善政这些民调出来是第一名，那还也就罢了。 嗯， 陈学圣那个时候拼命的跑，因为那个于将军他是他的竞选总干事， 嗯， 他说跑到哪里去，大家会骂，为什么要提名陈学圣， 嗯？是， 那这我觉得张善政会更严重。 嗯， 那我看到国民党还没有选之前已经四分五裂了，更不要讲民众党，台湾民众党也有提名嘛。 嗯， 就我觉得桃园这一招哈，这个对民进党来讲，非常希望非常大。 好。那请教一下这个委员啊，这个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他说他不知道能安慰罗志强什么啦，这么狠的操作让人错愕啊，狠呢，欸，一共东西就凶的呢，一共伊嘛是在十一点十分接到消息，错愕到不可置信，那时候真的还天真的想说应该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吧，想不到就是真的，哦，然后黄靖平说鱼死网破了，大悲无言呐，啊，哦。然后钟佩君也说他没有办法认同啦，那你怎么看？ 其实过去有国民党内部的消息哈，其实很容易在前一天走漏风声。 嗯，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这个提名张善政这个消息？到了当天中午之前新闻推播，才一顿啊，我看到消息了，代表说第一个保密工作做得好，再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嗯，决策圈真的很小， 嗯， 一定只有几个人知道才会那么保密嘛。包含呢后来的邱医生退群之后，都看到。地方的势力其实对这个事情感到不太满意啊。 嗯， 我必须说，客观来说哈，如果没有之前的纷争来说，以张善政这个人选放在桃园市，的确是一个还不错的棋。 嗯， 而蓝军朋友也会喜欢的。但问题是，就是之前有罗志强，还有包含邱医生跟这个吕玉玲的事情，我要先帮吕玉玲讲话。我觉得所有当中，罗志强是第一可怜，那吕玉玲绝对是也是差不多可怜。 第二可怜。 怎么说呢？一开始吕玉玲出来的时候，然后蓝军很多人都说，哎，吕玉玲是党中央内定的人选。你是挡在罗志强前面的石头， 嗯， 然后每个人都觉得你是内定，然后你就是地方势力支持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党中央就提你。然后吕玉玲也觉得说，哎，我的确我在地里长挺我，我有基层实力，那议长也挺我，我很有机会。我跑了这么多月，广告也下了，预算也下了， 嗯， 结果突然之间砰，张善政出来了，那吕玉玲怎么办？我必须说，今天桃园这个局啊，候选人不错，但朱立伦他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 嗯。 第一个地方派系邱医生吕玉玲，你要怎么去安抚他们， 嗯， 你要怎么让他们在大选的时候支持所谓张善政，再来就是罗志强， 嗯， 虽然罗志强他看到他的反应没有那么特别激烈，因为他可能知道说张善政这个人选其实可能很认为 不差，但他心中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那罗志强空战怎么样支持张善政？这是朱立伦现在必须去做的事情，好好去协调，台湾才有机会。刚才讲到说，有没有 朱立伦大概不会理罗志强了，因为他地方风评那么差。 没有啦，我觉得 当时不是这样讲的吗？ 对啦，没有啦，我觉得最后我要去讲啊，会不会换人选？我觉得不会啦，张善政是木已成舟啊。但我们要去防范一件事情，有没有人会退党？地方势力就会说，欸，你党中央不甩我，那我也不甩党中央，如果这些地方势力开始退党的话，或者是不遵从党中央指令的话，请问桃园怎么赢？朱立伦还有2024吗？ 网红历史哥李奕修，他是读那个啥大学，是修中国政治制度史，他说他读到的当时的宫廷斗争，现在国民党比当时还更加灵活，欸，更加活灵活现。他提到过去读到南明，哦，你知道明朝，北边被消灭了嘛，哦，后来迁到南边去。弘光皇帝那时期的历史，一共当时啊，明朝北边大半疆土沦陷，北京的明师宗，哦，已经在眉山上吊了，自杀了。清军啊，则在摄政王多尔衮带领下逼近，但此时坐拥半壁江山的弘光帝朝廷却在南京城内展开了殊死的权力斗争。他质疑这次朱立伦是不是会重演17世纪明朝内斗的悲剧，大战未发先斗大臣，大战未果先争权力，大战未结君臣皆死。董老师你看会不会 看起来还非常的类似啊，因为同样姓朱啊， 同样姓朱， 不是，这就是说一个比较好的，马上会联想到有这个历史故事嘛。那其实这种历史故事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哈，其实不止一次哦，其实哦蛮常发生的，就很奇怪，就说大敌当前的时候，可是呢，好，这个弱势的那一方哈，守势的那一方哈，他们就在想的是自己的内斗，自己的权力问题。因为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呢，哈，其实你原来的掌权者是他觉得哈最脆弱的时候，最这个敏感的时候， 是， 所以说谁只要哈有一点点不如他的意，他马上会想这个人是不是要谋反，因为外有强敌，现在最怕的哈就是哈内有这个叛贼就对了。 因为讲到中国，因为中国现在的政治斗争也非常的激烈，激烈到啊，石板民夫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且习近平已经被架空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而斗呢？我想疫情很有关系，因为一个要清零，清零就要把很多城封起来，封起来经济就没有办法发展，大家没有办法去工厂。那么这个李克强他是总理，他所到之处叫大家都不要戴口罩。习近平是都叫大家戴口罩，因为要清零嘛，就因为这样子斗起来了。来，我们来看一下，石板民夫说山雨欲来风满楼，现在斗得很厉害，习近平可能已经被架空了。我想请教一下董老师你怎么看？ 又是一个明朝末年重整皇帝的情况在中国的重现哦，因为你同样的状况啊，第一个大敌当前，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到今天为止，美国政府呢所有的这个战略竞争的对手和那个矛头全部指向你中国，就是指向你中共嘛。旁边又有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的时候呢，对中国来说又是一个好国际危机的来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习近平做了错误决定，跟普丁绑在一起，普丁死你会跟着死。那这个时候呢又来了，大敌当前，国内呢，所以看起来呢李克强呢看起来就像是那个史可法。李克强呢表面上是忍下来。但是呢一路上就在扯习近平的后腿。我刚刚说了2018年贸易战之后，中美贸易战之后呢，习近平他要的那个国家的那个经济发展路线是自力更生，到现在没有变哦。什么粮食啊饭碗啊要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科技装备啦，要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这是走自力更生嘛。李克强完全不一样，李克强要的是要跟国际接轨， 是 要跟国际接轨。好，那是2018年。2020年还记不记得这个习近平很高兴的宣布哈，中国已经全面脱贫了，中国没有穷人了。习近平李克强呢就在这个两会上公开的承认，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 1000块， 他的收入1000块人民币，不到5000块新台币， 什么意思？中国事实上至少还有两亿穷人，那个在贫穷线以下。好，今年2022年其实就是两会开完以后，中国的两会就三月中旬以后，两会一开完，中国的疫情大爆发，然后呢一路滚到现在。好，现在就出现了，就是说，好，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啊下了死命令，哦，下了一个这个最狠的命令，就是要清零，全面坚持清零，而且还警告党内，哦，如果有 那些不可否认，不可以挑战， 不可以否认，不可以挑战，不可以怀疑，不可以动摇，哦，所以说借这个所谓的这个防疫政策、清零政策呢，在进行党内的斗争。李克强呢，他完全表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他就是要放松管制，他就是共存派，然后呢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亲民派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在二十大的前夕，哦，这个中共的权力斗争，哦，山雨欲来，的确充满了这个迹象，哦，但是我要讲一个结论，哦，我们看中国的政治，哦，我们不能用那个非黑即白的那个方式来看，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连任成功或连任不成功，不是这样看，而是说它是一个光谱的概念。习近平连任成功是光谱的这一端，习近平连任不成功是光谱的这一端，中间还有很多状况。假设我是李克强的话，我现在看起来李克强也是这么做，我现在就是在跟你习近平斗，但是我的目标，我最好的目标，你习近平不能连任，我第二个目标，你习近平如果连任的话，你给我一个接班人。我第三个目标，你习近平如果连任的话，你要恢复过去集体领导的那个政治管理。就那个斗争有很多种结果。所以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习近平正在李克强正在反扑。习近平的连任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顺利。 好，中国真的很有趣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闻。在5月10号中共啊，在庆祝共青团成立100周年，习近平去讲话，话讲到一半，习近平突然向右转头说：“这也得鼓掌啊！”官员们会议，要赶快拍手，全场响起掌声啊！央视呢直播这个画面，出现了这个怪异的镜头，随后央视把这个影片呢删除了。可是中共的党的媒体 YouTube 上传了影片，是全程直播。然后呢大家就在怀疑说，是那个讲稿有注明说这里要鼓掌，还是习近平脱稿都没有人鼓掌要给我鼓掌，或者是自己要讨拍，或者习近平有假性老年痴呆。哎，为什么要有人去跟人家讲说这得要鼓掌啊？ 不管怎么样都很糗。因为搞不好他的讲稿上面有一个刮胡，这个要鼓掌 ， 他就把它念出来了。怎么那么蠢呢？一个就是可能上面稿子没有，他觉得你应该要鼓掌啊，讨拍，这很丢脸。我觉得习近平看到李克强他到了那个云南大学， 对， 他吓到了，他会很紧张。为什么？李克强受到很大的欢迎呢？ 对， 我习近平演讲没有人鼓掌，那表示我不受欢迎呢。而且你看到没有，李克强跟那些学生是近距离哦。 对， 习近平啊，之前去巡视。戴的口罩都是保持大概十公尺的距离，而且那些人全部都是那些群众都是武警公安假扮的，你那个公安武警不可能假扮学生吧，因为他看起来他太老了，都是年轻人，而且你看年轻人都，而且我觉得习近平最怕什么，李克强你不戴口罩就算了，旁边的所有学生都不戴口罩，照习近平来讲，李克强不但应该要戴口罩，旁边的官员应该有那个穿那个大白的，有没有？ 对， 出来先消毒哦，然后习近平在那个在这个李克强再走出来，可是完全没有，李克强完全是在跟习近平唱反调。现在不止说李克强有可能东山再起，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中共召开二十大，李克强到今年为止他才66岁，中共是七上八下，就是你67岁还可以当政治局常委，68岁。就必须要退休，那你习近平你都已经超过了，你不退，你要叫李克强退哦。李克强说：“我也不要退啊，我年龄还是我还年轻呢，我还是属于还可以继续留任啊。”所以我觉得那就很麻烦。再来就是现在不只是李克强跟他呛虾，现在连他的之前的总理，包含像这个温家宝，包含像朱镕基，也公开的据说啦，也都直接批评习近平。你的防疫问题，你的中美关系的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最近中共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发了一个公文说，退休的 这些所谓的过去的领导人，嗯，不得妄议中央。那我们知道中办就是习近平的办公室， 哦，原来是正在温家宝、汪精这些人， 对， 哎呦，好可怕。 中办主任是丁薛祥，一路跟着习近平从上海，习近平当上海市委书记，丁薛祥就是上海，跟着他到北京来，所以他为什么要发出这个通知，就是告诉你们这些大佬不要乱讲话。所以我觉得表示习近平现在的确面临到各方千夫所指对他的批评。 好，等一下回来我们来关心俄乌战争。来，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看哦，因为根据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说的，一共俄军已经损失了17个营级战术群啊，一共17个营级战术群已经被完全的摧毁。我们已经证明俄罗斯没有办法在多个战略地区同时发起成功的攻势。他说俄罗斯的战争跟俄罗斯的战争已经进入持久战。一共熊炸的时候呢，俄军入侵的时候他们派了120个营级战术群。齁、哦、结果那是占俄军全部地面战力的 65%。其中可能有超过四分之一现在已经都失去战力了。这是俄国的国防部长说的。那另外呢是这个在乌克兰南部的游击队引爆了俄军的装甲列车，所以有扶持嘛，扶持这个傀儡政权的州长跟市长，结果他们跑掉了。那现在乌克兰也收复第二大城哈尔科夫。来，我们来看一下。 桥墩堆满炸药，一声令下，又一座基础建设在外敌入侵下被迫化为灰烬。 哇，我电！ 俄乌双方军队在乌东地区陷入僵持。CNN 记者前往哈尔科夫，距离俄军前线只有几公里远。 Yeah, keep the distance, okay? These tiny villages, which before the war were places you wouldn't notice driving through, have now become the key battlegrounds to defend vital cities like Kharkiv. 来自西方的支援武器，例如标枪、反甲飞弹，持续抵达乌军前线。使用这些武器的乌克兰年轻人，原本只是工程师或经济学者，甚至纸质商人，现在却得面临外敌入侵。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m, not with us. You know, they think that because America gives us everything for free, and they hate us for that, and they rob us and they kill us. 西方军援甚至已经多到连俄罗斯官方电视台邀请的前退伍军官都表示，这些物资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 То что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заработает Европа. With European military aid now coming into full effect, he says, a million Ukrainian soldiers could soon join the fight. Well, frankly, the situation for Russia, he says, will get worse. 俄军将近三个月前迅速夺下基辅的如意算盘已经打歪，如今还在乌东和乌南试图保存谨慎战果。即使没有西方支援，乌克兰绝对不会让对方称心如意。 好，那么在关闭了三个月之后，美国大使馆这个重新又开了重启驻基辅的大使馆。我想请教任俊兄，你这怎么看这个战局？ 我觉得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讲，因为陆陆续续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援军的这个武器都到位了，那对于俄罗斯来说，当然第一个你刚看到营级战术群在这一次里面看起来它的验证是失败的，那这个当然取决于就是俄罗斯之前之所以把它的部队大幅度的编装改成营级战术群的时候，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我除了我自己本身的步兵之外，我搭配炮兵，包含后勤补给维修什么补保全部都在同一个单位里面，所以当我在推进的时候是一个部队就这样一整个区块的移动，那我就可以怎样，你知道，确保就是说我每一个单位都可以独立作战，但是你现在看到他原先在大这个所谓大平原地形的时候，他认为说我这个是 OK 的，在这一次就遇到了非常多他可能没有想象到的是，那么多的无人机，那么多的西方的设备回来打你这个所谓的，因为你看你回来看他营级战术群的概念，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陆军的做法，也就是我有步兵然后搭配装甲什么的，这样你看以前我们以前最早期台湾也有什么步战协同啦，后来我们就做这个什么机械化啦，一直很在做，那后来做联兵， 那看起来当俄罗斯用一个传统的一个陆军的编装，却看到的是我今天来自于空中，来自于地面，来自于你可能不知道谁在后面操纵的这些武器的时候，就会让俄罗斯出现现在的一个状况。我今天再把这些隐形战术群，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从基辅撤退的时候，外媒是怎么去评论俄罗斯的？他说他要把那些隐形战术群重新再重整一遍。为什么？因为我可能有五个群被打散了，那我重新再把它变成一个两个，我重新再把它投入到战场。现在看起来他确实这一段，我认为在未来的这个作战里面他不会再有成功的机会。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看起来俄罗斯他面对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俄罗斯是真枪实弹真人在打仗啊，乌克兰不是啊。他有很多的战力保存，到今天为止是告诉你讲说，我有很多西方的东西一个一个放到我的这个乌克兰来了。而且你知道，我其实最近都在形容说啊，我们过去看到说，哎，在战场上是新武器的试用阶段。但是你会翻到这一次啊，不是只有新武器大关而已啊，这一次叫做新武器的运用大关啊。你光看到乌克兰现在拿到了这个所谓的英国的这个硫磺石的飞弹。英国硫磺石它最早是装在哪里？你知道，装在战机上面打的。 对， 我刚刚讲叫做运用大关的是，你可以在这个画面上面看到的是，乌克兰军人用什么？用卡车去打这个所谓的硫磺石。就我连改装都不改装了，我直接把这个发射架弄成车装的，我在车上就打出去了。所以以前你也想不到， 被很激动。 对，我本来应该在空中打的，那我不需要空优了嘛？对，我现在我如果担心我空中的飞机被打，而且我数量比你少，那没关系，我就像画面上面这样，我连发射架我通通都不改，我就直接把它就弄一个架子，弄个架子，啪啪啪。 据说这是商用的卡车呢。 是，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军事装备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运用，其实跟民间的设备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你不只是这样，包含其他国家这个军援陆陆续续进来，像德国之前大家觉得说你给的那个东西比较烂啊，或者过期了，现在德国告诉你说没有，我也给你同我第一线的这个武器的设备，还有包含到美国像这种是军援，像拐这种，这就我们都谈过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过去一段时间在战场上面的是，俄罗斯遇到的是西方告诉你我的军援要到了，会到哦。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会到，现在是军援已经到了。那你还用这个传统的方式再进来打的时候，你今天17个是上账面上的数字告诉你的。可是你剩下那一些，你还有多少是具有实质战力的？ 17个战术营可能要有10000多人哦。 那个其实还蛮大的。我刚刚讲就是说，因为它 好像是800， 我们不用营的概念来看，因为我刚刚讲它其实整备了非常多的单位在这里面了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它剩下的这些，乌克兰为什么讲说在这短短的一两个礼拜里面，他们拿回1000个以上的这个过去被攻占的这个据点？ 对， 那这个据点一个一个被拿的时候，在北顿内茨克河的这一块。之前是俄罗斯的人他试图要渡河，现在你看到的是乌克兰告诉你换我渡河，而且我到边界的地方拍照给你看，我们讲有图有真相嘛， 是。 所以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确实面临到的那个挑战不会只是来自于乌克兰的实质军人啦。 是，不过我觉得乌克兰有一个事情很不利，就是他有大概1000个人亚速钢铁厂的人投降了，就投降了就被运到俄国控制的地区了。那这个啊，泽伦斯基啊是说，那我跟你交换战俘，俄国不同意，啊、哦，俄国啊，国会议员现在要建议说就地把他处决，哦，欸，会不会被干掉啊？请教董老师。 应该不会了哈，因为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明朗哈，就是说乌克兰这边是讲说哈，他是这个人道撤离，但是俄国这边是宣布啊，他是被俘虏哈。那我觉得里面有个疑点啊，哈，就是说如果他是投降的话，他应该会举白旗出来，因为之前哈，亚速钢铁厂之前有10个人跑出来投降，他是举白旗的。可是这些军人出来哈，是有第三者，有那个国际红十字会的车辆去接的，就是说他是有第三者介入的。换句话说哈，是有第三者在做担保的。所以说他们那些军人出来以后呢，他们是没有举白旗的。只不过哈，当然武器是交出来的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不会啊，那个俄国国会议员他当然是在煽动他的那个民族主义情绪啦，但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哈？因为很简单，这个乌克兰手上哈也有俄国的俘虏， 所以说哈，这个还有普丁现在正在找下台阶，还有俄国的国防部长也在找下台阶。 是， 在这个时候哈， 国际战争规则也不可以把他抽出去、啊。 这时候不敢，以前敢，以前认为他们会打赢，所以说哈屠杀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整个战场的这个情况哦，大的情势来看的话哈，要赶快，普丁要赶快找到下台阶。 那普丁啊，这个失算的事情非常多，包括他本来是不要乌克兰加入北约，结果现在反而变成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现在这两个国家还说，我们不止加入北约，我们还要共同采购军事武器来对付你。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接过芬兰申请书，右边也拿了瑞典版本。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脸上笑容藏不住，因为北约成员国即将30+2。 You are our closest partners, and your membership in NATO would increase our shared security. 依照规定，想要抱团加入北约，得要所有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芬兰外交部长还特别前往意大利拜码头。北约内部各大头对两国加入乐见其成，如果能在俄罗斯边境塞进北约成员，美国的态度更是乐开怀。 This is a historic event, a watershed moment in European security. Two nations with a long tradition of neutrality will be joining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defensive alliance. 芬兰和瑞典总统将在近日访问白宫和拜登会面。乍看之下，两国加入毫无疑问，但还是有人不满意这个结果。 Şu anda pazartesi günü gelmek istiyorlar. Boşuna yorulmasınlar. Gerek yok. Tavır ortada. İsveç'te hala yürüyorlar. 最大声反对的就是土耳其，该国认为芬兰和瑞典窝藏库尔德工人党，该组织被祖国认定为恐怖分子，以及旅外反对派领袖居连的相关成员，他被认定为土耳其2016政变策划者。土耳其强调，在达成遣返要求之前，不会接受芬兰、瑞典的加入。依照正常程序，加入北约大约需要一年。土耳其要是认真的从中作梗，未来恐怕会充满变数。 我觉得这个是俄罗斯始料未及，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芬兰跟瑞典其实对北约插入北约这也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了，甚至没有这样的意思。那在2月24号啊，俄罗斯发动战争之后，我们以芬兰为例啦，因为芬兰以前跟因为芬兰跟俄罗斯的边境很长，将近1300多公里啊。那曾经在1939年发生冬季战争了，虽然芬兰没有被征服，但是也丧失了一部分的土地。所以它芬兰，我们常常讲，它一个小国生在一个俄罗斯在大国的旁边的时候，特别是以前是苏联的状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点委曲求全，就不要去刺激大国。哦，在那个时候，我们常讲世界上会讲说芬兰模式，但芬兰模式是有变动的哦，以前是在俄罗斯很强大的时候，他认为他要跟他，就是说有一点要养人鄙视啦、就是说在武力军事上等等。但是他现在发现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了战争，他认为他没有办法用委曲求然后来去求全、他唯有壮大自己，甚至要更大的结盟才可以保护自己。 对， 这是进入一种新芬兰模式啊、所以他现在又赶快要加入北约，其实是变动的。所以之前那个策略来讲，对芬兰来讲保护自己，现在加入北约也是保护自己，它是一种变动的一个政策啦。所以对俄罗斯来讲，他可能真的是没有想到，他原本是要用这种武力来吓阻他邻近的国家不能加入北约，没想到现在一下子有两个国家要加入北约，一个是瑞典，一个是芬兰、所以这个我想是俄罗斯他没有想到的。 我阿兄啊，我先拍台湾，咱台湾怎怎样，都同意完了，对不对？他如果没有打。